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之一，不论野性的沙漠戈壁，还是美丽的森林草原，现代化都市，还是古代维多利亚建筑，竟都能和谐地融为一体。澳新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特约，让我们一起走进澳洲，快速办理澳洲移民，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。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澳洲的治安怎样呢？ 相对于世界任何地方而言，澳大利亚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。澳大利亚政治稳定，犯罪率很低，并实行严格的枪支管理，这在客观上保证了社会的安全。澳大利亚是移民组成的国家，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只有先来后到之分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。在一个亟待开发的地方，大家都有均等的机会兴家立业，成功与否取决于自身的努力，个人以前的背景并不重要，这样就养成了平等的观念。直到现在，农牧场主与雇工、老板与雇员仍不存在高低上下的界限，雇主不仅不会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傲慢，倒由于地广人稀、劳动力不足而对雇员很友善。此外，明显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白澳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被废除后，澳大利亚各民族之间相对比较平等，多元文化和谐共存。走在街上，你不可能通过看服装打扮来判别澳洲人的贫富，不可能从一个人开什么品牌的汽车而判断他的身份。澳洲人衣着随便自然，对汽车也抱着实用环保的态度。澳洲移民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，做到真正的老有所依、老有所养。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心痛的路，爱情走得太

让一切随风。

今天没带我送给你的那条发带，守着你每天都要经过的窗外，像青苔上的蚂蚁在来回摇摆。为什么今天没来，一直等到泪落下来，难道要等到二十几岁才能表白？可这种想法现在已经真的存在，我只有暗恋着你，在这样的年纪等待着你说可以和我在一起，我只有暗恋着你，每天注视着你，这种想法现在已经真的存在，我只有暗恋着你，在这样的年纪等待着你说可以和我在一起，我只有暗恋着你，每天注视着你，写下日记，你会看到我是怎样将你忘记。 尘世充满竞争，光阴似赶路人，谁人亦全力想，只想胜于别人。朋友当你于心无愧了，不必计苦或贫，唯有好友的心方可抹走泪痕。无论在何地里，有着同样声音，如我不觉孤单，全靠你吩咐与今。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，得你愿跟我做朋友，就似是得天独厚。我珍惜得你跟我挽手，赢了世界，输走好友，等于一切全部也飘走。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，得你愿跟我做朋友，就算没有仍足够。我只想跟你可到永久，赢了世界，输走好友，等于一切全没有拥有。